各位，上次讲到马海做咗大军校嘅校长之后，呢日喺度联想多多，谂到以后大恶人军队头目咧，全部都系自己嘅学生，咁我咪系大恶人嘅最大掌门神咯。另外，佢仲知道军权嘅重要性，佢记得三国时代有兵权在手嘅司马氏父子三人呢，佢哋当年就系抠准时机，一下废咗皇帝，从此天下就归晒司马氏所有。点解咁容易废咗皇帝呢？好简单，因为司马氏佢哋手上有压倒一切嘅军人，时来运转系最重要啊嘛。仲有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等人，他们原本都不过是下贱的低级军官啫，机会一到即刻大兵造反，几下功夫全天下都是李氏所有呢。还有那个宋太祖赵匡胤，原本是农民的仔，一个普通民众，后面当兵行伍，同样是下贱军人，慢慢是大兵官，后面有了军权，不用几多年，最后同样是一下抹了后周的天下。没有军权，要夺取天下就万万不可能，保住自己政权，没有足够军队同样是万万不可能。我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将很多大官都未放在眼内的马校长，应该要好好总结理想，要想得够远够大，起码我都总结出两个万万不可能呢。想下想下，校长马侯爷呢，刚刚想点着另一支美丽牌外国香烟嗰阵，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叫了一声报告之后，另一个侍从副官又入咗嚟。副官先立正后敬礼，压低声讲：报告校长，而家有一位陆军军政部自报姓钱嘅长官，他今日已经总共嚟过三次电话，奇怪的是照旧未愿报上全名，我哋一直唔计较他的疏忽和欠缺礼貌，但是他硬是说有好紧要的事要面见本大军校马校长，我哋再三问有咩事啦。他最后一次嚟电话嗰阵好似有咗火气，照旧只係讲出一句冇人可以听得明白嘅说话，他讲为他人做嫁衣裳，最后他又大声好像斩钉截铁地说，不理三七二十一，总之再过一个时辰他就会来到这处。副官长话短说，已算是报告完毕了。马侯爷听了个心就想了，什么为他人做嫁衣裳啊？我梗是明白他想做什么呢。未出声的马校长在巨大十分牢固的办公台度拿了一支新开包装的香烟在手，离校长三尺远那位诚惶诚恐的侍从副官即刻上前急急用洋火帮校长点着，之后立即使到宁静的校长室度多了一种声音了，是轻轻的一声沉闷和嘴角同时响之后，如此奇特的声音正好话俾身边嘅人知，已经知道吸入肚内嘅烟量充足，满足烟瘾嘅马侯爷两只眼皮一反向上，个人尊容突然变成怒从心上起，开始现出恶相，但未动声色，喺心度谂咗噃：你要为他人做嫁衣裳，死你家伙快啊！抵死得你啊！你哋前段时间虽然用力推举本人做咗校长，不过大家心知肚明啊，本军校校长系半年先收取一次俸禄嘅大官员，而家先至啱啱一百日，乜嘢刮削学生各种钱财收入，正系青黄不接嘅时候，啱啱到职百日嘅本官凳都未曾坐暖，你哋就咁急住提早要嚟我呢处做计较前段时期充当我的吹鼓手，用力为我而吹鼓，终于将我送上校长宝座，好难想得明啊！今日点解突然咁急收取钱银费用呢？ 要立即到达本军校添，竟然会咁浅薄又不近人情。唔通事出有因？我明啦，原来呢条友实系赌输咗钱，为赶住翻本，先会做出咁狼狈失礼嘅事，迫不及待揾我要钱先可以救命一样，十万火急。本官估计一定会准确无误。 啱啱谂到准确无误，门口外边有人叫声报告，又见副官入嚟啦。报告校长，各位喺电话度中意专讲为他人做嫁衣裳圣前嘅长官，而家到达外面大门口，佢话有急事见校长。马侯爷听咗好无奈咁样，伸下懒腰。 好啦，请佢入嚟。 谂下再谂下。 世上有三种人，为钱银向你开口，又赊又借又唔拖欠得嘅。一啲曾经唔清唔楚、唔见得人同佢有染嘅泼妇恶女人嘅钱银唔拖欠得。一啲吸食鸦片烟瘾君子，曾经同捞同煲兄弟开口要钱银又唔拖欠得。仲有第三种，因为赌钱输红咗眼嘅烂赌之酒肉朋友，唔立即交银啊更唔得。我睇此公今日急住嚟见我，系属第三种。谂嚟谂去，钱呢样嘢等于系欠债，仲嚟去个欠债添，绝唔系自己家财，迟早都要还。今日我唯有如此这般特急应付呢。 谂定咗，马校长好快就喺极秘密嘅地方攞出一小包非常重要嘅物品喺手，之后佢先至突然高兴出现喺会客厅，变成好惊讶欢喜咁嘅样，再加埋神情紧张。 哦，原来系钱大哥你嚟啊！小弟马某终于望穿秋水，今日得见，幸甚幸甚啊！ 春风得意笑口大开嘅马侯爷，而家急急上前，用双手握钱大哥一只手嗰阵，自己手上十分贵重之物，早就到咗钱大哥手上啦。咁就未讲先交易，懂得买卖先睇相嘅马校长，而家发现对方钱大哥虽然开口笑，但系眼神带有呆滞，又好似有重大心事咁样。呢一方一经握住马侯爷热烈嘅双手，当然即时就知道手上已经多咗一条比手指大得多、又硬又聚手嘅嘢啦。喂，你钱大哥虽然未睇系咩？心里边早就知系咩嚟啦？诶，而家系大好金条，飞快到咗自己手上。奇怪嘅系有咁好嘅嘢，点解钱大哥面上照旧未见笑容嘅？怪啦怪啦，世上难逢见钱未眼开嘅人。呢阵时，钱大哥就慢慢先开金口讲话：马校长，我揾你揾得好辛苦，太难啦。 唔会嘅，我哋而家咪喺一齐咯。 面上表情越嚟越欠高兴嘅钱大哥突然向后对三位副手讲：你哋去外边休息室等候啦。一声命令，三个副官手下人立即敬礼后退。钱大哥面色一沉，先系细声认真讲啦。马校长，我话你知，喺你身上发生咗大事。咁样轻轻一句话，灵敏度极高嘅马侯爷听咗啊，成个定晒型。由于泰山压顶，啱先嘅春风得意神情立即消失啦。 钱大哥到里边。 喺马侯爷急速带领下，两个人好快就入咗秘密谈话室里头，分宾主坐落。马侯爷就低头拱手，成认罪咁嘅样啦。 钱大哥，我哋呢度嘅手下人呢，个个都抵死，枪毙都啱。佢哋通通办事，对人哋呢，净系识得恶劣刁难，又唔会办事。 机会误咗大事啊！呢啲人全部系上一任嘅校长大怀教坏，时至今日都系怪小弟无能，唔可以及时教会佢哋点样做事，话俾佢哋听，每件事都应该分轻重，军中无小事嘅道理，又有内外上下高矮皆有别。啊！佢哋系蒸牛皮灯笼嚟嘅，点亦都唔明。 嗱，咁面对面坐得好近，少讲话心烦意乱嘅钱大哥，而家心谂：你呢个新校长话手下人个个都抵死，该枪毙。而家我只系担心阁下已经动枪事发，到时啊，未知边个会枪毙咋？假如阁下受到枪毙，去死嘅系你个人，计正就唔紧要嘅。最怕珠连到我哋呢一层啫，一旦波及我哋一大片，今日个日子仲会好过咩？损失惨重嘅系我哋。谂嚟谂去，系千不该万不该，我哋唔该一致用尽力，将你呢个三分似人七分似鬼，一味乱讲好说话嘅废料推上咗咁厉害、举足轻重嘅权力位置。我哋又点都估唔到阁下嘅命格系咁单薄，啱好短短嘅一百日就会突然飞来横祸，今日害到我哋要担惊受怕，逼住再用力救你。唉，而家睇嚟唔系凶多吉少又会系乜啊？嗱，呢位喺军政界有特别地位嘅钱大哥，越谂啊越灰暗，又见有咁讲啦。入门不问名夫事，一睇颜容便了之。而家睇对方神情就知危险，迫不及待嘅会睇相嘅，知道凶多吉少嘅马侯爷已经变成一副哭丧脸，将要下跪咁嘅样。 钱大哥，请你快快啲讲俾我知，小弟身上到底事出何因？我马某人家嘅风水坏喺何处呢？ 密室里头，大军校校长威势尊严早已经唔存在，马侯爷面如泥土色，两眼望住钱大哥一尾乞求。又见无奈嘅钱大哥攞手推一推眼镜，先至长叹一声讲：唉，说来话长，唉，我先长话短说，是咁嘅。嗰日东方军北方军按照惯例双方交换战俘嗰阵，唔知点交嘅，唉，真系撞鬼啊！该死嘅东方军，竟然将自己一个最严重嘅政治重犯、极其厉害嘅家伙，居然当作系下等一钱不值普通战俘交换。当时确实冇人会知道呢个俘虏嘅来历头衔。马侯爷就急忙问啦： 佢到底系边个啊？ 佢竟然系从前世界出名，因造反成功而成咗龙虎山大国王，又系我哋北国先遣军总司令陆克松，咁样有住政治重筹码嘅影响商料人物，佢突然从天降翻到我哋北国。我要话俾你听先啊，马校长。最攞命嘅系嗰位该死偏又未死嘅陆克松，一到咗北国，立即有我哋嘅反对派对头人，佢哋带住嗰个该死未死嘅人，一下就揾到我哋顶头上司军政部。陆克松佢指出，你呢个马督军唔只系出卖全龙虎山国，将所有龙虎山人马通通全部连赶带押进入咗东方军俘虏营。佢仲特别指出，你呢个马督军根本就系一个比敌人更敌人而无法形容嘅最凶恶敌人啊！马侯爷听咗钱大哥开场百几句说话，脑袋里头啊，即时有一声轰炸响声，系重量轰炸声，几乎晕低喺地。两个耳仔啊，实在好难接受啊！瞬间眼前一阵阵发黑，两只马骝眼乜嘢都睇唔见啦。好在校长密室里头坐嘅椅呢系非普通之物，唔止背后有好靠得住嘅 iPad， 两边更加有软硬适中、十分牢固嘅扶手护住。钱大哥嘅几句轻声说话，好似五雷轰顶咁，而家告知嘅系大祸临头啊！如果好多常人就会即时晕低喺地，甚至马上吓死。不过马侯爷呢话晒都系久经战阵，唔止一次死里逃生嘅军官，佢有所不同嘅。重吓之下，只系忘记咗自己系位大烟瘾之人，而家唔知道自己手上冇烟，手上冇烟嘅马校长忽然间向前双脚下跪，口中就急急讲啦： 钱大哥，请救小弟一命！ 咁特别嘅事，又好彩呢度系密室啫，绝冇人知道，更加唔会有人睇见嘅。呢阵时嘅钱大哥见到咁嘅状况，一时都手忙脚乱。本能咁急急用双手拉起马侯爷，唉，你快啲起身，该镇静嘅时候要镇静啊，校长。下官如果唔系为咗救你，就唔会暗中嚟到啲树做秘密通风报信嘅冒险事啦。双脚啱啱企起。眼里边有两滴泪珠，成凄惨状嘅马侯爷就急忙讲啦： 钱大哥，你对我恩深如海，来世都愿作牛马相报啦。 系，你坐低先，而家唔系计较咩今生同来世嘅时候。啱先下官讲嘅系司令部、军政部内绝密嘅事。校长听咗，务必要请好自为之啊！马侯爷明白罗人系有所顾虑，急忙就答啦： 钱大哥，敬请你一万个放心。小弟今日乜嘢都未听到，我马某人如果泄密，日后一定不得好死。 马侯爷指天发誓之后，虽然忧心忡忡。睇嚟仲急住有千言万语要讲，系乜嘢内容？呢位大军官乐极又生出悲惨。有人话皆因善恶到头终有报啊！嗱，咁啊，讲翻嗰个早已经落入东方军俘虏营内、满身死罪嘅陆克松啊！如果问呢个人嘅罪到咗何种界线呢？相信系人都会话呢个人如果净系受到枪毙，已经益咗佢啦。诶，怪就怪在世事多变化噃。嗰日突然间有看守军人粒声唔出撞入死囚犯监仓重地，打开巨大门锁之后，就放咗犯人出嚟，带到营外大空地道。跟住听见恶军人一声叫喊：企定唔准喐！双脚立定嘅陆克松心谂：哦，企定俾喐。果然我明啦，原来今日系自己枪毙嘅日子到嚟。半刻钟后，宁静得可怕，空地远处闻到有人声，眼有空光嘅贼眼远望之下，睇见有几个人照住自己嘅方向慢慢行过嚟。哦，果然我明啦，嗰几个人。全部都是行刑队人马，而家佢哋系赶紧过嚟向我开枪啫。原来今日系本人单独受死，唉，成孤零零一人，可惜啊，可惜黄泉路上冇我同行嘅伙伴啊！佢心谂。以前我亲手杀人嗰阵，同样系有人大喝一声：企定唔准喐！不过我杀嘅人，全部都系先用麻绳做五花大捆绑之后扎到佢实一实，先喐手开杀戒。乒乒乓乓枪声过后，冧喺地下痛苦碌嚟碌去嘅人。经常见到嘅全身有血外流，人人都系咁嘅。估唔到本人朱七大哥都有今日， 今日喺度，虽然免去五花大绑，不过照旧系先企定唔准喐，之后再任由刽子手嗰啲瞄准向自己全身随意开枪。杀人刽子手佢哋已经离我好近啦，我就快窝河咯。 嗱，正是君校长怕朱七哥，时来运转风掌舵，赌博输赢皆乱杀，恶人自有恶人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